梅飞。 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贺后骂殿》。 最后是程砚秋演唱的《英台抗婚》。 Oh, 来看，这些平民俱是为图酒香而买的呀。 不好官司来不正而不送，老之功也。 哎呀，你再来看这瓶凤冠，上面的真是颗颗光大粒粒金丸，可爱不可爱呀？ 不是阴道玄帅，无一句爱莫贪心。 哎呀，你快来看这个女人，肚子吃冰大造型啊！ 朋友，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昆明湖好美啊。